我何世清跪天跪地跪父母，要我给你们这帮畜生下跪办不到。 哼，埋了他。 是， 你们不能这样。 来呀， 走，赶紧开。 快点，快点，别唱了啊！快点， 说你 啊！乡亲爷们， 乡亲们， 快点把围着会场选 转呐！ 不管选，不管选谁，只要选呐，就能救何志清的命啊！ 快选呐！ 我选何志昌和谢文华。 同意的举手，都他妈的举起手来！不举手也算通过了。何世昌正会长，谢文华副会长。 谁知道八路点藏在什么地方？说出来有赏。 嗯，我知道。 太君，这孙立邦一家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，村里的民兵也跟着这小子跑了。不过他们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他们家的媳妇儿和老娘全都在这儿，我可以一个个把他们全都点出来。 你们不能信这二秃子，他是个疯子，他是个疯子。 我热你们八辈祖宗，谁是疯子？你们他妈才是疯子呢！ 何世清， 你们拉开路， 什么？八嘎！ 你得八嘎！ 爷爷，我操你爷爷！ 我操你妈！这个老王八蛋！我操你妈！ 爷爷，太君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帮老娘们是谁，你可以去审问他们，你就全都知道了。他就是李金坡的媳妇儿，他们家。 有八路，有八路。 谁给谁啊？ 我知道谁。 有胆量给我站出来！ 你给。 小五，咱们走。 不，林立，你跟着。 不。 老丁，快撤！ 快！ you

皇军饶不了你们， 快给我捆上， 是 弄到一边去， 是 混蛋，混蛋，把这样路混蛋， 闭嘴，住嘴， 刁石棍，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，大太君饶不了你。 来人呐， 哟， 把那水捆上， 混蛋，把这样路， 闭嘴，闭 嘴，刁石， 弟兄们别怕，我去报告高司令。 捆绑了鬼子，气杀了毛利，日本兵立即包围了这所院 子。嗯，三太君，三太君， 将门带集合。 彼らの鉄砲を全部取れろ。 把枪放下。 要再给给我，阿西特过来， 阿西特过来。 毛利一声令下，只见鬼子们哗的一声都把上着刺刀的步枪端起来，凶狠地冲着伪军士兵们走来。 等等，嗨， 弟兄们，跟鬼子拼呐！ 一个小队的伪军在鬼子的刺刀和机枪下全部倒在血泊中，刁石贵看得心惊胆战，他又气又恨又害怕，可是不敢吭一声。 看在高司令的面子上，这次饶了你，下次得不信。 一起盯住门口的哨兵。好的。 杀了你我还舍不得，告诉你，你先陪我玩玩，明白？好厉害，我就不信我只 能揍 你。把这样路， 我是孙立邦， 大家别出声， 都别出声，别慌，大家都跟我走。快 跟着走，快点， 跟紧点， 快 快点， 跟上。石排长， 你们先走，快点。 好 好， 墙上翻过去，跟紧点，